住你，曾留住心，情人待我极真，令我动心的一吻，难留住你，情留在心，情人为你愿等，为你着紧不必问，人留住了，难留住心，情愿问你怎待我总不公允，从前是心醉，重逢是心碎，重逢为证实旧情已是全逝去，但我总舍不得，但我总失去了，你是曾经一生之中最重要，留住心，情愿问你怎待我总不公允，从前是心醉，重逢是心碎，情愿定爱着是谁，最后也是为谁心碎。 是谁？